心知科学。人人都讲培训，唔通人人都识培训咩？从心理学角度分析，配合专家实战经验，企业大学堂陪你一起终身学习。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陈晴辉，企业培训总监赖以云。 Hello， 大家好，咁啊，又嚟到咧，每个礼拜六嘅三点钟至四点钟晏昼，咁咧就系我哋嘅心智科学，就系讲咧心理学点样拆解各方面唔同嘅一啲嘅行为嘅咁样啦。咁今日咧就到我哋嘅企业大学堂，不过我相信咧都即系不厌其烦，都要再讲多次咧，就系其实咧我哋就有四个唔同嘅单元嘅，咁啊有一个单元叫零负天下人，就系由辅导心理学家。就去講咧，下啲時事嘅分析嘅，咁跟住咧就係老細揾食，即係就係講下咧，打工嘅求生技巧嘅。跟住第三個單元咧就係論盡家教學，就係講啲學校園嘅嘢啦，家長啦。咁跟住咧就係我哋企業大學堂，就係我哋都係工業群組織心理學家或者呢個嘅範疇裏邊，我哋講究竟我哋點樣去學習唔同嘅技能係會點樣嘅咧？咁所以今日就到我哋企業大學堂啦。咁我先介紹自己先，我叫 Milza 黃仲遠。咁我就係工業群組織心理學家嚟嘅。 好，咁啊，大家好啊，我係 Fiona。咁咧，我就而家喺個企業裏邊咧，係一個企培訓總監。 就嚟啦，心理學家。 我都係講過好多次，我每次都要講一次嘅。By criteria， 我都係一個心理學家，不過咧就未註冊啫。 即係連知佢係屬於老我批，即係讀嗰個情況下 OK， 但係佢就未註冊咁樣。 你講多幾講咧，我硬頸位咧就同佢講住咗都唔該 cancel 嗰啲咧，即係戴咗都要除翻嗰啲咧，係嘛？OK， 好啦，我叫 Chris 啦，咁啊陈晴辉亦都系一个咧心理学家，系工业合组织心理学家嚟嘅。 OK， 好，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咧喺上嗰集咧都基本上有透露过，我都知道你一定唔记得。咁我提下你咁 嘅邪咩啊？系咪？ 系啦，我哋系邪教式嘅改造，即系话咧，坊间里边咧，大家可能成日都会听过咧，就系、是、有一种嘅。叫做 public course 嘅，即係公開 個課程， 課程嚟嘅。跟住咧就係、是、大家上完去之後咧，好似中咗邪咁樣， 好似啦嚇， 好似啦。跟住咧又見到有一啲好奇怪嘅唔同嘅活動咁嗰陣，而最主要嘅咧就係、是。大家都會覺得咧，有啲或者係報章咁樣講啦，即係話上完之後咧，突然間有分離嘅就離婚啦，咁嗰只跟住 有工轉嘅就轉工啊， 轉工啊，跟住 做生意啦， 生意可能會破產。 係啊，我識朋友都有啊，我見過。即明明咧係宅男嚟咧，變咗話識到好多女朋友㗎。 即係突然間突破曬， 係啊，好大突 破，唔錯。係啊， 喂，其實嗱，可能真係幾唔錯啊，對於男士們，因為咧，你哋有冇曾經見過呢張相？ 咦喂， 真係未喎， 係未啊？ 其實我都係第一次睇呢啲咁 樣，第一次睇嘅 IG 我睇到 嗰 啲。係咩？ 係啦，即係唔知大家鏡頭前睇都清唔清楚啦。即係咧，就有個兔女郎打扮啦，就真係好性感嘅，即係淨係上身淨係一個 bra 啦，即係下身就淨係內褲絲襪咁樣樣啦。就喺呢個鬧市嘅地鐵站咧，係啦，咁就出現嘅，係啦，居民佢旁邊有位男士嘅，但係呢位女士神情就非常之鎮靜嘅。咁當其時 就閃咗， 冇 提到， 因為個男士好緊張咧。 就內文就冇乜點詳細介紹嘅，但係佢哋就話咧，即係啲網民就好快起底㗎啦，通常咁。咁佢哋就話咧，就呢位女士咧就聽聞咧就參加咗呢類型嘅培訓，係啦，咁佢就接受咗一個嘅任務。係啦，就係、是、要佢突破自己，係啦，開放自己。咁所以咧，佢哋就要著一套咁樣嘅衫咧，就喺鬧市裏邊咧，就要即係、就是、巡遊咁樣樣。冇錯啦， 多條線啊！ 唔係點解突破係唔可以著多啲衫咧？ 突破好似有幾種啊！我聽聞有啲好似係扮個乞衣嘅。係、 okay. 啊，有新聞有報道過，可能你都睇。 咁我 buy 呢只突破， 咪睇佢咩樣啦，係嘛？呢個身形 OK 嘅係嘛？ 即係係啦，其實就係因為種種呢啲咁樣嘅情況，即係可能啲人又睇到有呢啲嘅新聞啦，或者呢啲咁樣嘅事件出現，咁就又認識身邊嗱嘅朋友報道，好似有頭先所講嗰啲問題，所以大家咧都某程度上咧。 俾咗一個 label 俾佢，就係話係一個邪教式。跟住咧，咪上完之後，好似係變咗另一個人，就變咗係一個改造咁樣。咁其實今日我哋就想反而就係分析一下，除咗心理分析啦，即係就睇下究竟係咪真係好似坊間所講咁樣係邪教式啊，定係 咁神秘咧？ 係咪咁神秘咧？ 同埋點解啲人會即係好似邪教咁，即係中曬毒啊咁樣樣？即係從一個心理角度係咪可以分析翻咧？即係變咗就係大家再接觸呢類型嘅培訓嘅時候係可以小心啲咧咁。咁呢樣嘢我哋覺得都值得探討一下。 又或者睇下自己適唔適合咧？點樣先可以幫到咧？ 話説咧係啦，我都真係有朋友， 有朋友去過， 係啦，好耐之前。佢而家改造咗啊！可惜佢冇叫我着套女郎衫，所以 quit 咗咁啊！ 有冇咁嘅 分階段嘅？我唯有分階 段 嘅， 要睇實力。 即係大媽，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係啊，係啊，故事 點咧？你朋友故事點咧？阿 Bianca 嗱，我好記得咧，嗰陣時候咧，佢哋係參加完個畢業禮，通常呢啲畢業禮咧，佢哋就突然間變咗好朋友噶啦，係啦，就係咁打俾你話你嚟參加我畢業禮啦，你嚟參加我畢業禮啦咁樣樣，咁就去到當然咧，就你見到咧，即係好多人擁抱啊、剩啊，好開心啊咁樣樣啦， 咁幾開心， 咁幾開心啊係嘛？咁但係即係嗰刻嗰個感受，我自己係覺得有啲格格不入嘅， 係啦。即係 Fiona 就去過嗰個畢業禮，係咪咁意思？ 去過畢業。禮同埋咧，曾經何時咧，即係好多好多年前啦嚇。咁我就曾經叫做幫過一個朋友手搞啲類似嘅嘢嘅，係啦。咁但係即係好好細 scale 啦，即係以我記得咧就係即係去到嗱，我唔知啱唔啱啦，兩位可能清楚啲啦咁。去到咧就一大班人，咁然之後咧你就要講好多啲 rules and regulation， 係啦，講嘅時候咧就要好 strict， 即係你要一定要 follow， 一定要成嘅。好啦，跟住一定係有位俾你入嘅，即係一定 follow 唔到嘅。咁跟住咧就鞭撻你啊，鬧你啊，剩啊咁樣樣，跟住搞到你體無完膚，係啦。咁跟住咧就要做一啲任務，係啦。咁最尾咧就即係重新啊，有啲好 emotional 嘅 moment 啊，令到你係即係個情緒啊好激動啊咁樣樣。咁當中其實有咩玄機咧，兩位拍檔？ 好似有啲嘢拆毀再重建， 少少係咁樣啦。同埋嗱，我首先就嗱，當然我哋要睇翻咧，究竟佢嗰個點解會做嗰個活動，同埋嗰個方法會係點樣啦。咁我諗第一樣嘢咧就係 Aris 係咁樣嘅，即係 arousal 啦，即係喺心理學裏邊，即係話 arousal 應該點講咧？中文即係 引發你啊，係咪啊？ 係啦，即係話你個情緒係高漲嘅，即係 arouse 咗你。即係嗱，例如咧，其中一個 arousal 大家一定都會知道，就係其實你跑步。都是一個 arousal 嘅，即係話咧，你突然間個身即係熱咗啊，或者係啦，即係嗰個嘅咁樣嘅興奮嘅狀態，但係又唔係即係嗰只話其他啦，即係一個亢奮嘅，即係覺得係 energetic 嘅，即係咁嗰個情況。 係嘅，心理學都講過咧，即係咧，我忽然間記得啦，即係益下啲男士們啦，即係你如果喺一個 arouse 嘅狀態裏邊咧，即係你同埋嗰個異性咧，即係兩個人咧嗰個 connection 咧係會比較係啦，會比較容易啲嘅。 係呢個係個吊橋效應。 係啦，冇錯啦。 即係話經過吊橋， 係啦， 因為大家吊橋 就好感到。會提升嘅， 所以個 intimacy 就會高啲啦。 係啦，因為佢驚嘅時候咧，佢就 arouse， 咁佢嗰個心跳咧就會係 attribute 錯咗。我呢個心跳咧 係 同個男性有關，其實就係因為個吊橋嗰個嘅驚險。 係， 咁所以令到有機會中意。 係啦，所以我哋間唔中都會派下福利嘅 ，OK。 我 繼續 派， 係要派福利嘅 ，OK。 嗱，咁即係呢一個咯，咁所以就我諗係嗱，唔理咩方法啦，等間我哋都可能再傾啦。佢基本上可能就係令到，例如你好驚，或者你係好嬲，或者你係好悲傷，咁呢啲嘅情況或者好興奮啦，咁都會 arouse 到嘅。當 arouse 到嘅時候咧，你再去可能去同佢講某第二啲嘅一啲嘅理念啊，或者 idea 咧，基本上就比較容易去接受嘅，即係咁個情況咯。咁喺睇嗰個情況，如果起碼最少會見到呢一個咁樣嘅效應咯。 係，所以我嗰個即係 program 入邊，其實我記得三日嘅啫，好短嘅啫。但係咧就情緒咧就不斷咁起伏嘅，即係高漲嘅時候就好高漲嘅，傷心嘅時候咧就要你好傷心嘅，即係佢要不停咁樣咧刺激到你有好 多嘅情緒啊， 即係有啲bipolar咁咯，係咪啊？ 少少啦，係咯。 Okay. 另外我印象好深刻咧，就係一開始 set 嗰個 rules and regulation 嗰陣時嘅，即係佢有少少用佢嗰個 authority 咧，即係我哋上一節其實都好似有講過下，係啦，即係佢要用嗰個 authority 令到你 kind of 有少少就係你要你要就範，係啦，即係迫於無奈，即係。 但我想問佢有冇一個 figure， 即係我意思佢有冇個 authority figure， 即係嗰個人話呢、這個人就最權威啦，或者大家都好信佢嘅。嗱，因為某程度上你俾錢入去，咁當然我都想上個堂啦。但係當如果俾人哋咁樣 challenge， 咁佢都、而你又唔係一個咩人嘅話，佢都應該會反感。 佢好 tricky 嘅，即係佢開頭咧會用咗個方法咧，就係咧冇咁權威嘅，即係佢企出嚟咧就係話嗱，我哋要係啦定一啲嘅rules 係啦，咁大家 agree 嘅係啦，咁佢講係一個好 casual way 嘅時候咧，大家都會覺得 take it light 就係話啊 OK 喎，係啦，即係唔好遲到咁咪 OK 唔好遲到咯，咁呢個好合理喎咁，咁但係去到最尾總有人可能遲到一秒係啦，遲到兩秒，你咁大班人即係三十幾個人嘅時候，總會有人遲啲啲嘅，係啦，咁佢就會攞呢個位嚟咧，係鞭撻得好犀利嘅。 其實咧，這個、呢個好似以前大學 OCam 咧，唔係即係住 hall 嘅時候咧，即係例如啦，佢要大家九點鐘到咁嘅啦，咁你知 freshman 啊嘛，咁梗係咩八點九就供過去噶啦，咁八點九供過去諗住就冇死啦，大仙仲唔係讚我咩啫？跟住話幾點？ 遲到係啊， 八點九你幾點要嚟噶？九點。咁點解你而家八點九嚟啊？早你啊嘛，早你咪真係唔準時咯，即係咁講 嘅。即係係啊，就係咪都要揾位入嚟咯？ 都會砌佢嘅。咁一兩分鐘嗰啲就一定死梗啦，即係咁嗰只嘅情況。咁就即係私下馬威嘅咁嗰只嘅一個情況。不過嗱，呢其實頭先所講嗰啲 rules 啊或者點嘅情況咧。其實通常一啲嘅行為改造性嘅訓練咧，其實都有呢啲個，即係嗱，例如我哋會自己喺個課堂裏面或者嗰個嘅文化裏面啦，都會有翻自己嘅語言同埋規矩，咁所以咧好多時佢一定我估嘅應該一定會有 jargon 嘅，係咪？即係會有自己嘅課堂裏面嘅一啲嘅 jargon 啊，應該點樣去講啊？咁再加上可能就係、有翻自己嘅 rules， 即係可能就係話頭先所講啦，即係點為之準時？即係我亂噏，即係我唔知道係咪咁嘅情況。又或者有其他嘅，即係大家咧，如果一定要講嘢嘅時候，一定要講唔知正面嘅，或者一定要真心嘅，即係就類似呢啲咁樣嘅。 我 想 echo 翻阿 Fiona 話畢業禮咧，我去過類似咁嘅畢業禮，因為好奇又做開 training 啦，咁大家都有嗰種習慣，就睇下你有幾勁啦，因為你想學下啲技巧啊。咁、那個畢業禮就見到班有個係一個朋友帶我去嘅，但係我見到你咧嗰、那個。嗰、那個 sameness 啊，即係個 homogeneous 咧就好強嘅，大家 talk same language， 同埋啲 body language 咧，喂係好 open 嘅，一見到你咧，哇兄弟姊妹會教翻教會咁嘅， 又話又話清明去，頭先又話唔知咩學嘢又 講咗重點，講咗重點， 咁你先遲咗， 我哋係 call analysis 噶，咁由個 verb 同埋 non-verbal behaviour 做 observation 啊，我就有啲壓突嘅，講真，喂三唔識七又攬頭攬頸，我好 friend， 哇好歡迎。 你會覺得係你會係 out group 佢哋 係啦，我就少少 out group 嘅。 而呢樣嘢其實就係 set 嗰個先咧，就係咧佢有個 conformity 嘅 effect 咯。即係因為佢哋其實成班人已經係共同語言、共同嘅情緒係啦、共同嘅守則咁，咁變咗其中一個只要有少少你想走出嚟清醒少少咧，係啦，咁你都要俾人拉翻落去，你一定有個壓力喺度咯。 即係如果真係有個 minority 喺度 challenge 翻。即係類似嗱，我遲到啊！即係咁講， 我咪 minority 咯。我嗰陣時，我去到 minority 嗱，我覺得佢唔係用一啲好硬性嘅角度嘅，就冇乜 authority 嘅。佢就用好多 question technique。咁我哋話正啦，好 coaching 都係學 question technique 啲嘛。咁啊問你，你其實你人生目標係咩啊？咁佢就放咗 small group 嘅兩三個人一組，因為畢業禮完咗之後咧，佢就問你人生目標啦。咁我覺得係有少賣藥咧，就想你參加啦。咁啊兩三個人一組，好似係 pair up， 就大家話你人生目標係點啊？咁你咪講咯。嗰陣時冇乜懷疑啊，冇乜防範，其實冇乜防範咧，就最容易受到人哋入侵嘅啦，係啦，影響噶啦。咁你咪講咯 ，share 咗啦。跟住第二樣咧就問你有啲咩難咗，難到你唔 fulfill 到依個目標，你咪講曬咯。冇錢啊，冇時間啊，又要而家即時俾錢啊。咁我唔知嗰樣嘢真嘅唔係假噶。咁你講曬出嚟啦。咁跟住咧佢 第三樣嘢咧，佢話如果而家一刻能夠幫你做到呢樣嘢 ，achieve 到目標、哦、又唔使俾錢住嘅、okay ，完全推還嘅，咁有啲咩難咗啊？咁你發現嗰陣時係喎，真冇乜難咗啊、嗯！就出現心理學有個叫咧思覺，係咪唔係思覺？嗰、那個叫認知失調嘅情況啦。即係話你個 belief 同你行為。開始有啲唔係好夾咧，你跟住你又諗，我究竟我轉變我個思維啊、認知啊，還是我改變行為咧？嗰一刻咧，我曾經有個咁嘅諗法，會唔會我都走去報埋名咧？真係冇 excuse 喎、 啊。其實都 make sense 啦，係咯， 喂，有少似即係嗰個。B 君呢個意思，你有冇睇過？係佢都係用呢個 approach 嘛，係啦，係咩？阿B C 君用 approach 出嚟咁樣樣啫，係嘛？ 係一個經典，我覺得好震撼嘅都。佢就揾人講見證，我覺得其實有啲人覺得好似翻教會咁嘅，佢、就揾好多人講見證啦，咁啊話佢自己係宅男啦，咁、我參加咗 program， 我唔敢講嘢噶，我連望住人都唔夠膽噶。不過咧參加完咗，今日畢業禮咧，我帶咗女朋友嚟啊！哇，全場就 咁又真係好值得開心嘅 我心諗咁正咁樣，咁啲仔仔女女咧叫曬爸爸媽媽嚟，咁啊話以前好唔喜歡爸爸媽媽嘅、但係參加完咗個 program 咧，令我咧成長成。跟住同爸爸媽媽擁抱下。 喂，其實咁樣都幾好啊，係咪？嗱，其實我某程度上都會咁樣嘅。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嗱、報道係會有一啲嘅、一定係負面㗎啦，即係你報話有兩個咩重生啊，即係咁嗰只係冇乜特別嘅賣點㗎嘛。咁我覺得一定係會幾 pinpoint 喺一啲可能係有問題，就等於講真啦，我哋就咁教普通嘅課堂，我哋雖然都未至於會影響到咁，但係。你咁會有二十個，可能你有十個好吧，有五個 OK， 跟住有五個就覺得誒都冇用嘅，即係類似可能係咁樣噶嘛。咁話唔定嗰啲人就會，或者有啲學錯咗啊。咁所以有呢個咁嘅情況，其實都唔出奇啦。嗱，因為你我講真，你去翻。去翻嗰啲嘅畢業典禮，其實應該好大班， 好大班，非常大班， 正面嘅。但係即我自己 personally 點解我其實好抗拒呢類嘅培訓嘅？係、即始終譬如我自己讀心理學出身啦、我覺得咧，即你玩弄，即我用玩弄啦嚇，即玩弄人嘅情緒咧，呢樣嘢我有啲接受唔到嘅。即好多時候因為佢要將你打散啊嘛，係啦，即佢要將到你一係搞到好亢奮，係啦，一係搞到好悲傷，係啦，甚至乎咧，將你個自尊咧要拆毀，係啦，你要完全 open up， 係啦。喺呢個場合咧，其實佢哋又唔係一啲好 professional 嘅人咧，即係好容易就令到嗰個人咧係開始即係質疑自己嘅價值觀啊，即係我人生過去活咗咁多年係咪啱㗎，係咪正確啊咁樣樣。即係對於一啲咧，佢哋自信比較低或者係一啲即冇。那個 critical thinking 嗰個能力未係咁強嘅人咧，其實就有啲危險嘅，我覺得，因為佢哋可以install 一套佢哋嘅信念俾你嘅，係啦，而呢套嘅信念係佢哋覺得啱，但係係咪真係嗰個人係啱咧？係適合佢咧？咁呢樣嘢我有啲 question 嘅。 咁的而且確都係嘅，即係其實呢一類型嘅 training 好多時牽涉就係有一個 technique 都叫 identity installation， 即係咪？即係話。你原本呢個 identity， 試下你可以叫佢 break 佢啦，又或者叫佢 open up 咗啦，即係咁嗰只情況， 即係放自己啦。 係啦，佢開始開放地去接受 另外一個 嘅 self 啦，或者 open up 咗我就係以前就係咁樣，有啲咩啱，有啲咩唔啱，對唔同人嘅 comment 會係點樣？咁跟住咧，其實某程度上咧，你可以講話佢有另一個 identity install 落去，又或者係受到其他人感染而佢又覺得可以 install 另一個，即係我諗緊咧就係可能都兩樣嘅。首先就係咁，即係有機會可能係好似我哋 training 咁樣，我哋有時都真係會。咪試下咁樣去做嘢啊！呢、這個 mindset 係 OK， 其實某程度上 install 改變個 mindset 都 係 要， 咁所以佢可能都會 install， 又或者係有時啲學員就係聽完之後，其實我可以咁做，其實呢個就係佢自己 reinstall 翻個 identity 啊嘛，係咪？即係嗰個情況。不過可能個情況咧就係、是，其實呢個係一個好複雜嘅過程。 即係如果係從心理學嚟講，即係話佢 open up 咗，跟住佢 reinstall 翻，咁 reinstall 嗰樣嘢究竟係咪佢自己 go through 過咧？因為你都知道咧，即係喺心理學裏邊，基本上好多嘢都要問到得佢嘅 approval 或者佢許可，佢自己係思考過，咁先至去唔 tick 唔 tick 嗰樣嘢或者點樣。咁可能嗰個情況咧，佢又 arouse 咗，咁所以就比較易去。去接受 即是我不是太喜歡他們要那個學員是很無條件地去拿了你 install 給他那套 identity， 即是那套的信念那套的信仰咯，即其實就是還有太多 manipulation， 即是可能其實我們做 training 都是 manipulation， 是但是譬如你 真的 是真的不好意思 我不是很認同用 manipulation 的我覺得都比學員有 free will 的其實參加的是不是我們通常都會說是我們怎樣influence 啦，因為喺個課程當中都有啲討論，冇未必係完全冇討論空間。 啱嘅，啱嘅，即係我哋係做一個即係 influencing versus 佢哋係真係要我而家要植入一套嘅信念俾你，而你唔好去 question， 因為你一 question 咧， 除咗好似我哋上個禮拜講嘅 orientation 同，即係除咗呢一批， 冇嘅，我哋都俾個 free will 佢噶，你真係覺得唔夾同嗰個同個公司文化唔夾，其實你可以離開。 同埋起碼我哋冇任何嘅，即係喺公司裏面講真，其實。大部分人都不是太理那個 Manage and Believe 都繼續可以在工作上面做 的我可以這樣看 Orientation 是一個 introduction 就有別於一個 installation 因為個 installation 較為深入一點還有它用很短時間 inject 到有 value 給你還有要你真的 make a behavioral change 還有一些很 drastic 的 decision 還 有 breakdown 了呢都真的 是難收的即當個人來想即可能他提到自己很多以前的童年的傷痛或者是跟屋企人的一啲嘅情況，講真呢啲，我哋平時做 coach training 都知道，一講到呢啲就一定， 我哋都有好多童年傷痛， 即一定都會喊啦，即一定都會係好 emotional 啦，即嗰個情況。但係當佢真係 break up 咗嘅時候，係真係點樣去收 幫佢收翻咧？係 啦，即再重新 facilitate 佢，而唔係 install， 即呢一個係一個難度，同埋幫緊嗰個人，佢係咪真係有時間啦？因為他可能一對多啦，係啦，即係會唔會顧及到咁多學員？當有咁樣嘅情況之下，都可以去 help 到佢。 我就覺得 佢都有啲 helper 嘅，不過唔知嗰個係咪 嗱，我啊 come across 類似嘅 amuse 嚟，或者你頭先分享嗰啲情況，係一啲普通 training 嚟嘅，但係當然有啲涉及 value changes 啦，咁令佢個 belief 去改變啦。咁個導師我稱為一個 facilitator 啦，就帶動佢講咗心裏邊嘅話，或者過去一啲往事啦，係令到嗰個學員咧有少少 break down 嘅。咁件事出咗嚟啦，佢唔係 psychology trainer 啊，咁佢就。唔識收， 係咯， 係啦，咁就出咗問題啦。因為咧，你撩起咗啲嘢，咁但係你又處理唔到，咁最多佢咪大家 take a break 啦，比如就係咁啦。咁我覺得係傷嘅，係令到當事人甚至啲學員咧， 即係二次傷害。 係啦，啲學員都嚇點收科咧？我就 come across 類啲， 所以可能就係即係有啲佢可能 take care 到搞掂，即係嗰啲 trainer 嗰啲。咁有一批咧，佢其實自己係可以去 manage 嘅。係咪即係有一啲人可能係因為個學員可能都好似頭先所講，佢有 critical thinking， 佢會知道係點，我咁 break down 之後，我自己應該要點去做，即係可能會即刻自己去收，反而係一個好好嘅 open up 或者收補，但可能有一小批。就未必可以有頭先嗰 即係我覺得所謂我係邪教式，即係點解用呢個 terms 咧？咁其中一樣嘢就係佢要好多係你唔可以 question 佢嘅，即係頭先講嗰個就係權威性嘅。即係譬如嗰位即係呢位小姐，咁點解要咁咧？咁即係其實佢做咗呢樣嘢可以達至啲咩嘅目標咧？咁好多時候咧，就啲人就要屈服於就係話啦啊，因為我 take 咗呢個課程，係啦，我要去聽，我要去服從，我要去 conform 或者係。即我要去聽從嗰權威的指示，所以我不可以抗拒。但是其實做了呢件事，即佢表面就鎮定，但係內心其實我覺得是很多的傷害，而佢未必是那個所謂的 trainer 咧，即未必去幫到佢去 resolve 呢樣嘢。 又或者呢隻程度要做到那個效果， 係 啦，係咪一定要用呢一個形式或呢一隻程度咧？即係呢一個都係，即個方法都係。 需要去處理嘅。 我留意到咧，類似啲邪教式或者報道話邪教式呢啲培訓咧，有陣時候我哋用咗個 technique 咧叫 coercive persuasion 啊，即係話強制式嘅說服。 係 說服力，我相信人人都會用嘅。如果你用得正面係。是 positive influence 嘅，但你如果強制咧，你唔聽我講咧，你就會點 你就有個後果。係 啦，你頭先講咗話你好想有個個人突破啊，而家免費俾你上，點解你 再加埋個 social pressure？ 係啦，你知道實有啲 fans 咁樣，真係個情況真係死忠咁樣。 就等於我最初你啲 question 我啦，你究竟去睇人哋，或者你報嗰個課程啊？我其實係觀摩嘅啫，就係因為我處於咧就係我觀摩嗱，我唔係嚟報課程噶，我有好 strong 嘅 strong view 喺度啦。二來我嚟 observe 下你用咩。所以我就冇報到嘅，但我見到身邊咧好多人咧，尤其是後生嗰啲，全部拉埋後拉埋上台咧就碌卡啦已經。 誒佢好叻嘅喎，即係呢一樣嘢咧，點解即係我成日都係定性做比較唔係咁正面嘅課程啦？就係、是、其實佢好 commercial 嘅，係啦，即係佢嗰啲所謂嘅畢業禮咧，佢就一定要你揾十幾個人嚟嘅，係啦，你做唔到咧，咁就係你。做唔到任務係啦，你突破唔到自己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咧，你嗰啲嘅參加者咧，好多時都係俾佢哋 individual 咁樣拉埋咗一邊嘅，係啦，因為你單獨咗之後嘛，咁你就會比較容易去即係受到佢個遊說啊，係啦咁樣咯。 同埋佢好識得用車輪轉㗎，佢發覺一個硬嘅唔得咧，佢又揾個軟嘅嚟又要同你講喎。你係咪你都咁多種 personality 咧都 fit 到咧？ 一定係擁抱啊！ 我應該係個女仔唔靚㗎啦， 幾次都揾男㗎，佢觀摩完之後發覺唔係好得。 係咯，而家揾個靚仔嚟，我都冇 報到 嘅。 不過我覺得如果真係報啲課程咧，嗰樣嘢。你其實你原先你目標想做啲咩先？哇！定你入到去你就好容易被人 manipulate 啦，所以你要好清晰你係想 achieve 啲咩，你只要高。二來我覺得咧嗰一刻就盡量有個 cooling time， 唔好咁散型嘅。 Okay. 不過呢啲咧喺個 arousal 之後咧，其實難抗拒嘅。 係嘅，同埋就嗱，我哋咁樣講咧都比較上係。又未完全入肉地講嗰個裏面嘅內容啊、活動啊，或者點樣啊，究竟有啲咩影響啊？究竟我哋頭先講嗰啲係咪只不過又係有啲嘅道聽途說定係點樣呢？從而我哋就只不過因為根據嗰啲資料做一啲心理分析呢，不如我哋喺下一節翻嚟之後呢嘅時候呢， 我哋多啲嘢爆， 我哋就請一位嘅嘉賓，佢就真係上過，咁就真係可以睇下。呢、這個迷思究竟是怎樣的，係咪？即係睇下裏邊究竟係改造係點樣做嘅咧？ 為大家揭開你個神秘嘅面紗。 唔該曬，好，等間下一次翻嚟再見啦，休息下先。 Okay. 一分鐘培訓者兒， 從事咗接近20年嘅培訓工作。我最想同大家分享嘅系作为一个培训导师最重要嘅心态。好多人觉得作为培训导师最紧要嘅系识讲嘢啦。无可否认，我哋靠把口揾食。如果你可以将你要表达嘅嘢以一个有条理而又轻松嘅方法表达出嚟，自然系俾人优胜。但呢个系一个技能，绝对系可以学翻嚟嘅。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嘅系你嘅心态。第一个最重要嘅心态系要对人有好奇心。每次见到学员嘅时候，我都会问我自己，这个人究竟有咩背景呢？点解会嚟上堂？点样先至可以令到佢对个课程有兴趣？点样先可以令佢学得更轻松？呢份嘅好奇心绝对可以帮你度身订做每一个课程。所以一个好嘅培训导师应该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好奇心。如果你对人充满好奇心，又鍾意接触唔同嘅人，不妨考虑下加入我哋嘅大家庭啊！ 咁啊，第二節翻嚟我哋個企業大學堂啦。咁啊，我哋個題目咧就係邪教式改造。咁咧，咁我哋頭先上半節咧就講咗關於一啲嘅心理嘅效應，點樣去做到嗰個效果，同埋少少片面關於個內容嘅。咁你見到我哋多咗位嘉賓，咁啊嘉賓咧就係 Willie。Hello， 咁啊 Willie 啊 ，Thank you。咁咧阿 Willie 就上過類似頭先嗰啲嘅課程嘅。咁咧，咁我哋就一於就問下 Willie 究竟裏邊係有啲乜嚟㗎？咁可以同我哋啲聽眾觀眾去傾下。我先咁樣問啦，其實。你點解會 參加 嘅咧？有啲咩需要，所以你會咁參加嘅咧？ 需要其實我唔知嘅，簡單信我老細，老細話有個堂上完好正咁啊，就 即係幾個 trust， 但係自己俾錢嘅嗰係 要， 老細真係 啊！ 知自己知道揾到錢， 係啊，知道你賺到錢噶嘛？有錢自己俾啊，即係咁嗰只。係 OK， 咁所以咧，你嗰個時候一去到嘅時候，你係點樣噶？嗰啲課程嘅分類啊，定係好似話有三層嘅係咪？三個唔同嘅 level。 分享一下少少個。 好簡單咁講咯，其實。好啊。佢話明係即係有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第三個階段。咁裏面講啲乜嘢，其實就真係唔知嘅。係啦，咁而第一堂就比較 impressive， 即係開始認識自己啦，有人帶住你一啲問題啦，製造一啲場景啦，咁其實我覺得有少少係第一部分咧，已經其實就做咗啲篩選， 係 類似咁嘅 character 嘅人咧，就 group 埋。 類似嗰啲 character 即係邊種 character 咧？ 即係佢 personality 嗰啲咧，係因為佢啲 referrer 已經可能同裏邊嘅職員有啲溝通啊， 即係正面啲嘅呢一批，積極啲嘅，即係相同類似嘅一批。呢一批咧就可能懷疑多少少嘅就一批。 其實每一個叫做 workshop 咧，即係其實佢分幾日嘅。咁每次有一個 session 唔同咧，佢就會將。即係嘗試唔同嘅，我觀察到啦，就係唔同嘅叫 character 嘅人就嘗試擺埋一齊，又試下另外一啲嘅，就喺下一個 session 又再撈埋。 Okay， 但係最終去到差唔多畢業最叫最 intensive 啊，最叫 core 嗰部分咧，就將真係差唔多 personality 嘅就 group 埋一齊。 你自己 feel 到佢係點樣 group 你同你嗰啲 partners 咧？ 我 observe 到佢哋其實真係有做一啲 observation 同埋一啲記錄嘅，咁同埋呢啲問題你點答其實因為其實嗰、那個 chief facilitator 咧就會喺身邊 observe， 咁佢有啲 assistant 都會睇住，咁我留意到其實係一個 format 咁去慢慢認識自己啦，咁去透過一啲即係 scenario 啲場景啦，呢個場景你會點做啊？即係其實有啲我諗即係。大部分都是啲心理學嘅嘢嘅啦。 例如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一啲你比較難忘嘅咧？ 係啦，你覺得最難忘嘅活動係咩咧？ 係咯。 一班唔識嘅人話，即係其實佢要透過好多音樂或者影像，去營造一個場景，大家即係叫做喺一個同樣嘅心情之下。係。咁我最深刻其中一個就係救生船。 拉高，即 係 話 點樣 嘅啦，係啦，跟住就投票邊一個可以， 咁可以講俾大家聽嘅， 應該而家第一次係啦， 係啦， 咁就都幾 impress 嘅，因為其實嗰好多人係只不過經過可能十零二廿個鐘嘅認識，咁跟住就好，因為佢。做到其實大部分人都好投入嘅，唔知點解，即係可能即係佢嘅標準。 大約試試講少少嘅 live 咧，係點樣？因為可能聽眾或者觀眾咧就唔知道佢係點玩嘅。咁 即係可以講翻出係咪啊？即係應該係類似咧，佢就會describe 一個情況，就係話啊，大家咧就係即係因為海難，咁於是乎咧就大家想要逃生啦。咁但係咧就得一隻救生艇，咁大家咧就要即係討論究竟邊個上船，邊個就唔可以上船啊？咁樣樣 而係班同學嘅喺同學之間 嘅，係啦，冇錯啦，同學之間咁大家要討論啊，咁樣樣咁咯。 咁就係啦，類似咁係要 face to face 你去叫convince 點解我 worth 上呢個 live book？ 點樣當我想問一下個 facilitator 係點樣營造嗰個情景，令到你哋咁投入咧？ 其實之前。由即係我係真係有精心鋪排，即係而家事後睇翻，佢係由慢慢你班人點樣睇一啲事，即係好吸引佢係咪紳士風範啦、弱肉強食啊，要禮讓啊，孝道啊呢啲咁，去挑戰呢啲嘅 value。咩叫準時啊？係咪要聽話就好啊？調翻轉你駁嘴駁舌係咪唔啱呢啲咁咧？佢已經喺之前做咗，咁去到即係大家若我都知道你係咩嘅質地啦，咁就落入呢、這個咁。基本上啲同學仔互相去叫做俾一條生死簽，因為有一條生死簽俾，但係一定數目嘅啫。 即係因為你俾咗自己嗰條人，因為攞咗人哋嗰條，咁啊最多嗰啲就上船啦，係啦。咁透過之前頭先我講嗰啲嘅公開分享，基本上都已經清楚到，即係每個同學仔佢哋 character， 佢哋啲價值觀咁。再玩嘅時間，再加上你自己真係自己點樣去做 presentation， 係啦。咁你成個 body language 啊，咁咧就係啦。咁我覺得喺呢度就浮曬出嚟啦。 所以之前嗰啲分享，即係例如已經講咗話屋企人啊，自己點樣去同佢相處啊，即係類似呢啲係之前做曬，所以大家都曾經係幾投放過好多嘅感情，亦都分享過好多嘢。 類似 喺你面前都 隔咗渣先 崩潰過，即係類似咁樣， 即係已經 go through 咗嗰啲嘢。但我反而有興趣知道咧，就係咧，即係其實呢個活動，你覺得得著啲咩咧？即佢做咩要玩呢類型嘅活動咧？ 我自己睇啦嗱，上部分你哋討論嘅時候，其實我喺側邊聽啦。咁有啲都真嘅，有啲好快就已經決咗噶啦。好快決咗，即係已經覺得唔啱自己，係啦，唔認同裏邊嘅嘢。因為其實上完頭一個 session 嗰個零鐘已經知道唔啱走，嚇就唔會即係嗰啲 character 好強嘅。OK， 咁另外一紮咧就係可能真係弱啲嗰啲。咁我都會睇到佢哋會事前對好多事物其實都個態度比較抽離，但開始因為喺一個課程裏面，佢有好多嘅場景令到佢真係要面對自己嘅，無論係群眾啊，或者真係啲導師挑戰佢嘅一啲價值，咁佢開始揾到自己一啲嘅叫自己啦，自己本身係咩啦，係啦，咁或者再加強咗對自己啦。咁呢度係一部分嘅，咁亦都我自己係嗰部分咧，即係相對嚟講係幾清晰自己想做啲乜嘢，我自己嘅本身個人係邊一類嘅人，咁我想其實就加強一下或者了解一下其他人，係啦，咁我係攞住呢個心態去， 即係少少都係一個觀察者， 係啦係啦。 即係稍微 detach 啲，所以但係你都參加埋第二個 level 喎，點解咧？ 第二個 level， 因為其實經過第一個 level， 咁知道某啲喺個課堂第一個 level 裏面都啱傾啱玩嘅，係咁佢又栽喎，咁其實第二個 level 先最貴，真係最貴，係幾倍錢嘅，呢個係幾倍錢。 因為第一個 level 其實係 filter 緊啲人，係 啊， 同埋第一個 level 好似係 awareness 多啲，係咪？ 係啊， 跟住就入肉啦，開始有啲嘢 internalize 啊，同埋 installation 啲嘢。 係啦， 有啲咩做咧？喺第二個 level， 你又第二個 level 好多啊，頭先你個屋圖嗰啲啦。 真 係 喺第二個 level 嘅，唔係 全阿威廉你著嗰套 衫 OK 嘅，咩咧？我想知道 我唔 fit 火嗰套衫，我想做企喺側邊個男子咯。 但係你做咗啲咩咧？我哋都想知道，係啦， 係啦。我啊真係扮咗幾刻意，係 幾日嘅， 真係幾日啊！ 係喺詳細少少，係邊度啊？點樣去做嗰啲？ 我直情係喺修頓球場玩咗幾日啊！ 即係黑咗幾日錢？ 係。先頭呢即係冇得買嘢食啦，即係佢哋點樣揾食我點揾食啦。咁先頭我都自己一個啦，跟住啲導師話：喂唔得喎，唔收貨，埋堆啦。咁真係埋堆，但係即係發覺其實啲即係露宿者呢，其實個個都好有 character 嘅。真係好有 character。 咪好歹好歹佢都學咗一個技 能。係啦係啦係啦，咁我都認識多咗，但 係爭飯食啦， 即係呢個經驗都係好寶貴嘅，即係好少。我係 befriend 到。 OK OK， 即係同佢哋係可以。 係啦，咁同佢係傾到偈，點解你喺度啊？咁我咁我自己我上堂啦，咁啊。喂你 係咪發神 經㗎？ 唔係啦，我想問你 點 搞 嘅？咁其實呢啲經驗係好得意嘅，即係 佢係啞曬。我冇錢就咁啫，你係俾錢做咁嘅，你出聲啊！ 但係有啲好多都係因為情緒病嘅，都對住佢真係幾日咯，係啦，咁長時間都係咁，自己都要揾到一啲好舊嘅咧，又要同佢差唔多，因為佢哋即係其實佢哋係中意乾淨。但係去到咁上下，因為個身份佢係啦，咁你要同佢要係同聲同氣，即係整到自己有嗰幾日唔沖涼。 喂，咁你點樣點解？譬如個導師用乜嘢誘因去去令你參加，同埋你當中有冇一啲嘅掙扎啊咁樣樣咧？ 同埋我想問個問題咧，係咪有唔同 role 去扮演，而你選擇扮黑衣或黑曬俾你嘅咧？ 係咯， 係啦， 我就 observe 到咧，係根據嗰個學員佢係啲咩嘅 character。 即係個身材好就係佢 咯，即係都瘦瘦嗰啲先扮 係個 personality 啊！我講係啦，係佢譬如有啲明係應該佢係好 lady 嗰啲，係係啦， 即係好調翻轉， 係啦，就調翻轉揾佢嘅盲點，佢唔敢掂嗰啲，係啦，咁誒， 即係紳士就扮乞衣咁係咪啊？ 係 可能我職業關係啦，即係比較荒謬少少，講嘢有禮貌啲，係啦，咁就俾呢個 role 我咯。咁而我自己真係冇乜抗拒，因為本身即係我知道自己係想入去 observe 一啲嘢。 OK， 咁你要投入玩，你先攞到嘢走啊嘛。咁當然頂咗係一樣嘢可以攞到，但係。都見到人頂完都差唔多嘅啫，唔使頂啦，不如做啊！ 係咪啊？即係有啲人都曾經係抗拒嘅， 係。 但係嗰啲嘅導師係點樣令到佢哋係啦？ 我諗如果真係好抗拒，其實走咗㗎啦。 哦，即係隨時任何一個 已經基本上你係都幾 commit 嘅。 OK， 係啦。咁而不過即係其他。嘅叫角色扮演 ，actually 做咗啲咩咧？其實因為佢哋個別做，我哋就差唔多一對一嚇，咁有啲叫assistant 跟住我哋咯。 咦？咁做完呢個活動之後咧，佢有冇啲咩 debriefing 俾翻你咧？ 其實每晚都有嘅，每次嘅活動之後都有。 即係你黑咗嗰啲錢俾佢咁。 捐曬咯。 屋企都唔係好多 嘅， 嗰年 真 係我真 係唔係好夠，都可以揾錢都揾到一大堆， 真係好錢嘅係咪？ 即係求生技能嚟噶嘛，係咪先？ 好犀利， 都幾好啊！ 我叫做揾到嘢食啦，即係問攞嘢食咯， 真係問攞嘢食， 係狗唔搭八，真係問人攞食咯，係啊，跟住即係你見到人哋食緊飯盒睇緊波喺真係啊！喺修頓， 咁你真係會食口水味嘅喎？ 嗰時冇疫症啊嘛，係 嘛？ 不真係食口水味啊！ 真係嗰啲破 過 嗰啲係 平時嘅生活啫喎。 啲露宿者點做你咪點做咯 ？OK， 即係 actually 真係咯。 即係點解你會喺嗰個咁嘅 environment 裏邊，你可以做好多一啲你過往唔做嘅嘢咧？而事後你係咪覺得？ 我自己覺得係不妨一試，因為自己。即本身我自己好基層出身嘅，其實咁啊，雖然即係出嚟做嘢啊，各樣嘢可以好改善咗生活，但係又未去到最衰喎。有啲咁嘅機會試 下， 人一世咪一世， 係啦，去玩到盡咯。嗱，因為其中一樣嘢，即係佢哋都講過，就係做一個場景，俾佢試，咁試下呢樣嘢，你可能真係你嘅 lifetime 裏邊得呢次機會啫。因為真係去到貼地，你先至會真係攞人哋食剩嘅飯盒食嘅啫嘛。咁咪試下咯。 我想問咧，你以你所知或者你聽聞過，最激嘅比較激嘅係啲咩嘅？ 係咯。 咩嘢嘅活動啊？或者嗰個做完之後，佢有啲咩反應係最激或者最有得著嘅，或者點樣？ 係 激啊！做芭蕾咯。是啊、真的在新田地街啊！ 即係去 係企街啊！真係有人 咪企街定係做 bartender 嗰啲？ 唔係，就到好似嗰啲咁咯，就 所以即都真係企街嘅， 真係企街嘅，係啦，俾人問價嘅 ，OK， 真係問價嘅。咁佢哋 feel 到，譬如呢啲性工作者嗰啲嘅感覺咯。正如我講，即係佢哋係。Office lady， 即係其實就真係好覺得一樣好羞恥嘅，嚇睇唔起即係一啲譬如 即係呢個 階層嘅人嗰啲啦嚇，咁就特登俾佢講，嚇咁佢嘅得著就可能調翻轉會比較包容啲啦， 即係同理心又大啲， 係同理心，即係有陣時係未必係即係佢企埋都係嗰啲即係流型啦嚇 ，OK 嚇咁有可能有傾談啦，因為正如我都同啲係啦，啲街友傾下偈咁我都相信有交流，而喺裏面去認識多咗， 咁亦都可能更加珍惜自己而家擁有嘅嘢咯。 我 buy 呢套信念嘅，即係我哋覺得係我哋有時要換一個 perspective 去睇一啲事物嘅，但係我覺得就係有冇需要去到咁盡啫？即係其實我好多即係譬如有啲即係幫嗰啲性工作者嗰啲朋友啊、社工啊，即係佢哋唔使要做一次都可以包容噶嘛。即係我 support 咩 LGBT 咁，我唔使係 LGBT 我先 support 噶嘛。即係反而我就係覺得佢哋點解會令到你咁相信呢套理念？就係我要做一次，我先至去可以去即係做到呢套咧咁樣樣。因為呢個就係一個洗腦過程咯，係咪？ 我係一個參與者啦，係嗱，咁我估佢哋設計呢個 program 嗰啲人諗法咧，就係、是、真係想拆位，係啦，咁亦都真係花咗好多時間功夫啦，嚇，咁啊認同呢個係挑戰自己嘅， 係 嚇，咁啊當然佢都做到啲嘅叫做安全嘅措施或者一啲即係有 即係有啲乜嘢情況係 有人喺側邊係啦係啦，咁令到個學員比較安心嘅係啦。咁啊，亦都真係我哋上之前咁，我哋升班咁有一班 graduate 上 level three 噶嘛，咁 level three 佢哋會出嚟講下啦。咁 sell 到咦呢、這個都得喎，搞錯嗱呢啲係搭個棚啦， 真係見證嚟嘅，真係見證 搭個棚啦，搭個棚啦，呢啲局嚟噶， 咁係 即係我自己，因為正如我想係試下，咁呢啲上過堂嘅人嘅分享係咪堅嘅咧？咁亦都挑戰下自己，咁上堂，因為其實我對自己上過堂其實多咗了解，同埋對身邊人佢哋唔同嘅 character 嘅叫做點樣同佢哋相交咧？亦都掌握多咗嘅。 O K， 我都想問一樣嘢咧。嗱，你我感覺你都好清楚你做啲乜啦。你係一個 observer 啦，咁亦都覺得有難得你用一個體驗式嘅角度去經歷件事啦。有但係有冇啲學員有 break down 嘅情況咧，或者佢 manage 唔到嘅情況？ 就好似頭先嗰啲突然間可能。所謂大家都覺得情 啦， 咩離婚啊、破產啊、變咗第二個人啊，類似呢啲咁嘅情況。 嗱，我嗰班咧，即係我哋叫 buddy 啦 ，OK， 最尾咁係有好多你哋頭先講嘅情況，全部都有，但係 OK 開心嘅喎，真係真係有，真係有，甚至喺裏邊一個離咗婚，其實因為都 熟 糾纏咗好耐，跟住就。認清楚啦，嚇，跟住就同原配 separate， 而亦都喺中間更加了解有啲即係其他嘅學員， 咦，同學仔， 原來啱 channel 喎，大家嘅 vision 啊、人生理念都好匹配喎，咁亦都相處 OK 喎，又唔介意喎，咁啊打開心窗咪跟住一齊咯。 不如咁講啊，即係參加完三個階段之後咧，即係你自己有咩體會或者有啲乜嘢嘅感受，即係可以同我哋啲 嗱好大明顯自己嘅人生咧就真係冇乜嘅，都係咁樣做嘅啫。 OK， 有啲 byproduct 嘅，即係多咗好多。我自己建立團隊嘅時候又就多咗啲 member 啦。咁生意上，因為喺個課程裏邊嘅搞搞下都差唔多成年嘅，有三個 level。咁日對夜對咁有啲嘢做咗我客啦，再做，因為大家清楚嘛，因為其實即係我的工作 都有信任， 了解咗個人係信任多 啲。係啦，係啦，係啦。咁主要係呢幾樣嘢咯。咁對我自己同一啲嘅新朋友嘅建立，即係佢裏邊嘅一啲經驗，其實寶貴嘅，即係比較點樣坦誠啊。當然。呢啲搭棚技巧學到少少嘅， 呢個就是你嘅體驗啦。我想知道嗱，你有啲咩嘅建議俾一啲朋友或者年青人？如果佢要參加類似咁嘅課程，有啲咩留意呢？ 留意啊！我諗揾身邊嘅朋友或者一啲師兄啊、前輩咁，去真係了解一下自己，問一下自己其實。係有啲咩人生嘅盲點咯，咁上個課程都有嘅，其實一啲我已知但係唔明確嘅，咁就再講清楚啲咯，係啦，咁如果班後生仔，我諗其實 都幾肉赤嘅，真係諗起真係幾肉赤。 即係最緊要有錢啊！ 我知我因為佢啲係借錢嘅， 好肉赤，好肉赤，好肉赤， 好肉赤，真係好肉赤嘅。因為我揀嗰個咧，收尾我聽翻嚟，我上 level one 嘅時候，其實小大哥，我如果上 level two， 邊個平啲咧？咁出邊另外一啲叫 competitor 嗰啲 program， 哇，仲貴啊！ 嗯， 係啊，真係好貴。 即或者我哋都可以從一個心理學家的角度啦，或者係即比較專業少少，都希望俾翻我哋啲聽眾一啲意見啦。即譬如就咁聽阿 Willy 講啦，咁個課程就唔係話相中咁負面嘅，係啦。咁你都見到有個成功嘅人，係啦，即佢真係覺得自己有啲突破啊咁樣樣嘅。咁但係即 piece of advice 啦，即大家覺得有咩地方要注意呢？ 我首先咧，我覺得其中一樣啦，阿 Willy 個參加嗰個目的啊，同埋你睇佢講嘢嘅時候咧，即係佢能夠係好似以第三者嘅角度去睇翻自己，或者睇翻嗰個情況會係點。咁即而且確係好可能係講真咧，呢啲佢用啊頭先阿 Chris 有一個字眼用得好好嘅，係用一個體驗式嘅心情去想嘅話，其實等於就係某程度上嚇，即係當然我講咧。輕強咗，即係等於，喂，我哋不如試下去爬山，即係跟住喺個崖嗰度跳落海咯，即係咁嗰只，即係睇下你敢唔敢去做咯，即係 out 班咁嗰只嘅。某程度上用一個咁樣嘅心態去嘅時候咧，係好可能你會有所得著或者點樣嘅一個情況嘅。但係我都仍然少少擔心，即係話好似頭先所講咧，就係、是、的而且確佢拆散咗。個情況咧，究竟佢係唔係有足夠嘅師資？因為好似頭先 Willy 咁講，都大家都會知道，即係其實啲同學又會變翻做導師，即係本身個學員，佢未必真係可能識得去幫嗱。我其實講一個個小例子咧，就是、我以前大學裏邊咧有一個咧。個名叫刀靈啦，類似，即係你聽個名都知道係 好似有特別方咁嘅。 係啊，就意大利咁嘅啫。但係咧，即係嗰個情況，佢係比較冇唔會同人哋講嘢嘅，即係基本上。但係咧，佢上完之後咧，其實某程度上都理解嘅。佢係好想係咁同人哋講嘢。即係其實我諗佢學完之後咧，佢係要有個 task 可能 open up 多啲。同我某程度係 OK 嘅，但係咧，佢的而且確 install 咗個心態咧，佢認為佢自己係。而家開始係乜都 OK 嘅，佢就反而係講到太多，跟住講得多好多自己嘢或者點，即係佢唔識點去處理翻嗰一個程度咯。咁、我相信跟佢嗰個咧，又唔係能夠完全地幫到佢咯。咁呢個就我覺得可能係一個少少嘅制度上面可能需要改善， 因為去到某個位咧，其實係好 counseling 嘅嘢嚟嘅，我覺得係，即我會覺得係你要輔導翻嗰個人，即係嗰啲價值觀啊，或者點樣從佢嗰、那個即人生個觀，即嗰個信念裏面咧，去幫佢去揾翻，幫佢去 explore 嘅，即呢一樣嘢從一個好 commercial 嘅角度咧，即我係有呢個質疑嘅咯，係咯。 Fiona 講過咧，我有聽過類似咁嘅課程，其中一個。高呼嘅 process 咧，類似叫通坑渠，佢英文名咧就叫 cleansing 嘅，嚇咁啊將你過去一啲痛苦啊痛楚咧講翻曬出嚟，然之後咧嘗試去幫你即係擺平翻，或者係叫治療啦。但係咧， 父母啊過去 係啦，但係個問題就喺呢度啦，就是、因為佢哋未必係psychological train 咁啊，要有一個好專業嘅 counselor 咧，去同佢處理翻呢啲情緒啊過往啲經歷嘅，就做唔到咧，就導致有啲嘢爆咗出嚟嘅。嗱，喺負面個情況啊，當然有啲如果係好 strong will Willy 嗰啲咁啦，咁我相信佢用個角度咧較為客觀啊，同埋理智咧，可能識得咁樣點樣去面對都唔定。 哦，咁不如下一次嘅話，我哋都可以講下呢個 coaching 咯，係咪咧？ 都可以睇下關於啲即係再 explore 下人生嘅一啲咁樣嘅話題。不過最後咧，我都想問一下 Willy 少少咧，即係嗱，假設如果俾你係個小朋友，或者你有個好朋友，咁接觸咗呢、這個，你其實會唔會 recommend 佢咧？ 我要。看看他的 character 是啲受唔受得住先咯， 係咪 啊？因為 be honest， 我認翻咗我太太佢嘅， 哦、oh, okay. ， 係咁害佢啊！ 最後成個太太 就係呢個離咗婚 ，OK 嘅，我知道佢哋 couple。 我新婚其實個零月就已經入去讀， 係 啊 ，OK 係啊，咁佢上完都 OK 嘅， 係 因為其實你個人唔夠 mature 咧，真係正如頭先阿 Fiona 講，真係有啲位置，如果撞啱 即係跟嗰個導師唔 qualify 咧，其實係有啲問題嘅。即係我 touch wood 啦，我嗰班同學仔就即係唔係好大 issue 咯，喺人身上面。咁聽過都有啲嘅，係啦，即係甚至去到另外一啲極端就係反曬面嘅，甚至真係唔再信任何人。係，因為裏面佢講到好好保護咁啲嘢，但係其實調翻轉有啲人唔生性咯，即係翻翻現實社會就係咁噶嘛。點知佢就即係將個 trust 擺咗出嚟，反而就即係重大件事，重大傷害。 即係兩個完全唔同嘅環境，佢就唔識得點樣去調節翻咁樣。 係啊。 好啊，咁啊，我哋今日啊，好多謝 Billy 啊， 唔該曬 Billy， 咁啊，靠你咁樣啊，令到大家好清楚裏面究竟個裏面會做啲乜啦，同埋更加能夠理解所謂大家所講嘅一啲嘅手路式改造，係啦，或者邪教式嘅改造究竟係會點樣？咁啊，至於大家聽完之後咧，就一於俾翻大家去做一個判決啦 ，OK？ 咁啊，一於我哋喺在下一個月嘅時候咧，我哋就企業爆學堂咧就再講另一個嘅內容嘅 topic 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嘛 ？OK， 好， 好，咁啊係時候同大家講拜拜， 拜拜， 拜拜。